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做客节目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考阅卷宽容瑕疵，高考成绩6月23号发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台八中举办端午民俗体验活动；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再度上演。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截至目前，21万份高考答卷的阅评工作已过半。记者探访高考的阅卷现场，全部科目阅读延续背靠背的双评，宽容小瑕疵，鼓励考生展示12年的学习积累。据了解，目前语文、作文、数学压轴大题均已出现满分。预计6月23号12时高考成绩发布，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一分一段高考成绩分布情况。6月25号8时至29号20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丰台区第八中学日前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活动中全体师生体验端午节的各种民俗，探究民俗中的科学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记者了解，本次活动是丰台八中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民俗体验的系列活动之一。我们的节日包含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和中秋节等，可以体验近100个活动。学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王国柱告诉记者，在传统节日这个舞台上，学校社团的孩子们成为了主角，微课程设计开发、活动的组织实施都由学生自己来，全体师生参与其中。节日民俗与课程群的结合，更好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活动不仅喜闻乐见，更是具有了科学含量。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四海同声文化传媒公司和国图艺术中心制作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18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再度上演。北京电台杨红、小群、腾欢、姚迪等十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在粽叶飘香的端午佳节为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享的视听盛宴。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乐读会是以中国传统节日和时令节气为时点，将经典图书音乐作品创新性的演绎立体化的呈现，实现诵读艺术音乐化、听觉艺术视觉化，助力中外优秀文学、儿童绘本故事、经典音乐作品的社会传播，打造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品牌。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先我们先走进北京化工大学，请李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2018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已经确定了，已经公布了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变化，还有一些新增的专业的介绍。 首先呢，北京化工大学2018年呢总体招生计划呢是较上一年呢增加了50人，也就是说全国计划由3800人增加到3850人。那么对于北京市的招生来说呢，计划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基本上是跟去年维持不变，也就是说我们北京市计划是145人，其中理工类呢计划是129人，这个其中是包含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计划20人、那么体育类的就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计划3人，文史类计划呢是10人，提前批的这个设计学类的计划呢是6人，这是一个计划的情况。今年呢就是学校呢有一个新增专业，这个新增专业呢我想就是很多高校呢可能也开设了类似专业，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呢是学校构建新工科的这个改革的试点的专业。那么今年的这个专业呢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这种新专业放到某一个具体的学院来培养，而是我们由一个猴子榜工程学院作为一个试验班的一个培养模式进行培养。那么这个跟普通专业不一样的就是呢，这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在后面进行专业分流的时候，就是他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学院进行一个分流。一个分流的学院呢是我们这个信息学院，信息学院它所对应的这个专业名称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方向呢是人工智能的方向。另外一个呢是经管学院，也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然后它的分流方向呢是技术管理与应用方向。这两个方向呢分别培养的那个学生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对于大数据的采集呢、处理、数据挖掘呢这些都是必要性的。当然有些个性化的，比如像信息学院可能它重点会推动会引领互联网加，包括云计算啊、人工智能啊、算法分析啊，会在这些领域呢对学生在这种专业课上面进行加强。而经管学院呢主要是培养在云计算呀、物联网啊、大数据背景下收集整理挖掘数据的这种高级大数据人才，在这方面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培养。对，就是这个专业呢我们是招生的话我们是以工科试验班的这个名义去列出来的，然后它后面的分流方向会注着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方向这个大家选择的时候选择工科试验班括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在这个方向进行填报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也是今年纳入大类招生哈。而且说到这个大类招生，去年北化工是5个大类进行招生，然后今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哈，从5个变成了14个哈，请李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首先呢，这个学校进行大类招生改革呢，也是应对咱们国家高考改革的这么一个趋势。学校呢把这个学校现有的这个30余个招生专业，我们合并为14个专业大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绿色化工与能源类，包括我们的材料类、机械类、设计学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类包括我们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化学类、数学类、公共管理这个还有生物工程类等等这个就不列举了，我们一共是合并为14个大类，那么这个包含了35个招生专业。 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13个是按照专业就是进行招生的，那么这13个就是不便于进行大类招生的专业，我们还是仍然以专业进行招生，比如说像环境工程啊、国际与贸易啊，我们还是以专业的名称进行招生的。这个专业进行大类招生以后呢，我觉得对考生来讲嘛，他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那么首先呢，他可以先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方向，比如说我喜欢生物，我可以先选择生物工程的大类。那么具体的，你是想学生物工程，还是想学生物技术，还是想学生物医学工程？那么你在经过1到2年的这个大学学习以后呢，你再进行一个二次判断，所以呢，对于学生来说呢，增加了选择的机会。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那么利用不同专业分流的时候，这个竞争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个竞争，也是鼓励学校的学科推动学科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入学之后哈，学校这些大类招生的这些专业，它的培养方式还有一个分流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分流的话基本上是在大一的结束，那么一直到大二的结束，基本上是在大二的这个期间在做，有的是在大二的第一学期就做，有的是在大二的第二学期，就是大二结束以后再做。那么具体的会按照各个学院的规定会执行。那么入学以后呢，基本上在大一期间呢，全部是实行一个宽口径的教育。高年级呢在进行这个比较针对性的专业化教育。最后分流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学生的这个志愿进行优先的为原则，结合学生的这个填报的这个专业的热度学生的在校的学业表现啊，然后综合进行分流的。 一般都可以分流到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里面吗？ 实际上我们前几年做了五个大类嘛，据我们对以往五个大类的统计来看呢，基本上学生选到自己满意的这个大类的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像比如说像之前的生物工程大类基本上70%-80%的学生都能选到自己第一志愿的这个专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分流的情况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的一个转专业方面的一个情况哈。咱们这个转专业方面，这个政策也是相当宽松的哈，也给同学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这方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好的。今年呢，学校呢依然保持了相对宽松的转专业政策，而且呢，学校的实际上这个转专业政策是更为宽松了，实现了这个零门槛转专业。这个零门槛转专业不但是指我们提出专业申请是零门槛的这个某些转入的学院，它实际上对于转入的学生也实现了这个零门槛。那么这个转专业的时间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由以往的比如说在大一大二专业变成了现在的我们给了学生三次机会。首先呢，学生一入学的时候，那么由高分数的专业向低分数的专业这个调整我们是一个自愿提出的调整。第二呢，在学期中的转专业，那我们主要是三次机会是在第二学期、第五学期和第八学期这个第八学期是包括小学期，实际上是在大三的上半学期进行的。这个转专业呢，我们实际上是由考生提出转专业的申请那么所申请转入学院的进行考核，只要合格就可以提出转专业了。那么这个转专业是不受这个以往的这个转专业的次数限制的，比如说我第一次由生物转到了化工，第二次我比如说我能不能再从化工转到计算机，那么以往是有难度的，那么现在呢，像今年来说就是完全打通了，就说我可以三次都可以提出申请，三次都可以转成。 李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哈，哪些是适合文科生填报的专业呢？ 好的。首先呢，我们学校招生文科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经管学院，就是经济管理学院和文法学院这两个学院。我先介绍一下这两个学院的情况。那么经管学院呢，是1981年成立的管理学系，那么94年呢更名为经济管理学院。96年呢就是原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并入，那么有一部分专业呢也并入到相关的这个学院里去了。目前呢有管理科学与工程，那么还有工商管理类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三个这个专业和专业类。其中呢这个管理科学与工程呢是招理科考生的。那么工商管理类呢和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两个专业和专业类是招文史考生的。工商管理类呢，我们是作为一级学科，那么它设有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学这三个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呢，是按照专业进行招生的。那它是创立了全英文外教授课的这个国际商务课程，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说的 IBC 班。这个可以说这个 在国贸专业的学生啊，100%的学生都可以接受到海外的这个教育经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可能有近50%的学生会去参加 IBC 班，剩下50%的学生我们通过交换生啊、暑期实践呀、这个暑期的带薪实习啊这种机会会送到海外去留学、也就是说这个专业的本科生的出国率包括留学率连年是在我们学校的专业实际上排名第一的、比很多理工科的专业其实这个留学率还要高、所以这也是他们经管学院的一些特色。那么文法学院呢是成立在2000年，那么经过18年的发展呢，学院形成了以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这个培养特色。其中这个法学专业呢是由法学的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公共管理专业呢具有这个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和 MPA 的专业授予权，法学呢也是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北京市的特色专业建设点。这两个法学和公管专业的深造比，法学和英语专业这个深造比例呢都是超过了40%的、也就是说学生的出口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化工大学呢也有非常不错的这个文法类的专业啊，甚至说经管类的专业，我们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文科考生去报考。 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还有一些招生政策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们学校今年整体的招生规模还是跟2017年一样，就是1900人，然后呢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数和2017年也是持平的。我们是分为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本科一批呢，理工类是招了招生计划是108人，文史类是11人。本科二批的理工类呢是招生140人，文史类是50人。虽然本科一批这个计划数与去年持平，但是今年呢我们这个医学专业的招生计划比例呢占比增加了。也就是说考生如果投档到我们学校录取到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机会就会得到增加啊。然后今年的招生的政策主要有2点变化。一个就是这个中医学期望国一班，这可能是大部分想来我们学校的高分考生首选的这个专业的，在今年投放了这个统招计划， 太好了 啊！对，另外一个还是估计也是大部分考生就是想希望看的，就是这个专业录取时，我们学校今年取消了这个专业志愿分数极差。往年的时候是3111，今年就直接全变成零了。就是如果考生这个第一个专业志愿没有录取的话，没有关系啊。第二个专业志愿的时候是不减分的。 接下来进行到这个专业方面的一些介绍了哈，请王主任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新增的一些专业，还有优势专业的一些推荐。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在2018年的时候是没有新增的专业，然后主要是2016年的时候新增了2个专业，一个是康复治疗学，还有另外一个是药事管理。康复治疗学呢，主要是培养在这个康复医学和物理治疗相关领域工作的高级人才啊，主要是在这个医院的康复科、康复中心和基层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部门从事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的这个高素质康复治疗师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药事管理，药事管理呢，就是培养在这个药品监管部门啊，包括这个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药科研院所等从事这个药事管理工作的复合人才。药事我们学校的这个药事管理的这个学生可以考这个执业中药师啊，是这样。但是跟各位考生强调一下，这个康复治疗学和这个药事管理两个授予的都是理学学士学位啊，它不是医学的。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学校这个优势专业呢，我们学校这个顾名思义中医药大学嘛，所以最优势的这个专业是中医学和中药学。包括这个前一阵子我们学校有这个对中医学和中药学这个专业认证啊，这个最后教育部这个组织的专家呢给我们学校这两个专业的这个认证的结果就是完全认可啊，通过认证。然后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和中药学呢，它是医教协同和药教协同啊，具有这个重传承、求创新、强能力这几个特点。所以专家给的也是100%肯定的认可的这个意见啊。 这个通过认证的这两个专业对于考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两个专业依托的这个学科中医学和中药学这两个学科呢，也是在2017年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三个学科在2017年也都入选这个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个行列啊。所以说入选到这个学科肯定是学校呢 更加的加大这个师资的力量啊，包括整个软硬件基础的话也都会进行更加的深入的投入。所以说如果有同学今年考虑到我们学校这两个专业的话，肯定未来的这个包括学习啊，包括临床，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话都会有所提高啊。 好，这是专业方面的一些介绍。另外刚才我们第一时间段介绍到了这个中医学岐黄国一班，今年也是安排了统招计划哈，而且很多专业比如说这个中医学卓越中医班，还有中医学卓越中医精华班，这些看似比较相似哈，咱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具体梳理一下这些班的区别是什么，有哪些培养特色。 好的，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这个专业下面呢开设了不同的这个招考方向，像刚才说的这个中医学岐黄国一班，它是9年制本博连读的，一句话就是说它培养的是这个中医药领域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像刚才说的中医药中医学卓越中医班，中医学卓越中医精华班，还包括我们学校的包括这个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啊，这些呢就是中医学开头的，然后卓越这些呢叫卓越医师培养计划，它呢是采用这个5+3一体化培养模式，就是它培养的是这个中医学的高级的中医临床人才啊，还有剩下的刚才说的这个中医学还包括中医学实验班，它培养的就是这个中医临床的专门人才，就是层次不一样，一个是本博连读，还有本硕连读，还有本科，是三个层次。然后具体的区别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中医学岐黄国一班呢，它主要是刚才也说了，是培养这个中医学方面的拔尖创新人才哈。它采用的是9年一贯制的这个教育方式，搭建的是基础阶段、临床阶段加拓展阶段，然后培养过程呢结合这个师承教育啊、国学经典教育，还有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这个国际化视野拓展等环节，然后呢它实现了这个贯通设计、分段考核和动态管理，这个每个学生呢在入校之后呢，学校会给安排这个导师进行一对一的这个学习与临床指导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是在12年的时候开设了这个中医学卓越医师培养计划，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卓越班哈，然后呢它采用的是5+3的培养模式，就是5年的本科再加上3年研究生，然后在3年研究生阶段呢含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啊，这个是我估计各位考生和家长对咱们学校这对咱们国家这个医学的方面从事临床呢是有要求的，它需要几个证件，一个就是这个执业医师证，另外一个还有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然后我们学校这个采用5+3一体化培养模式的这些专业呢，它在后3年的时候就可以考这个执业医师证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在毕业的时候符合条件就相当于4证合1，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还有执业医师证和规培证，4证合1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临床啊，这样。然后呢我们学校跟大家重点介绍这个中医学实验班，中医学实验班呢它是相当于这个我们学校是国家中药管理局和北京中药大学有一个人才共建培养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它是实行这个院校教育、师承教育和家传教育相结合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在传统的这个中医学这个教学方面呢是有这个跟师环节啊，然后呢也有咱们国家有一部分呢是家传，就比如说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从事这个中医方面的这种的，然后呢这个班呢大部分一半以上的考生是来自于我们学校自主招生，就是有这种家学背景的啊，然后呢这个班呢它的特点就是注重这个中医文化的熏陶，注重这个中医思维的培养，还有包括这个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5点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教育面对面，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宇宙的上班，我要